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统音顾晨，第69集。何修一很喜欢接吻，之前耽误了一年多，最近总想加倍补回，偶尔何修一会后悔太晚接受做人。何修一有时候也会自己在心里想，我长得这么美，年过30才要初吻也是奇了。当然了，这个自恋念头不能告诉做人。在接下来几天，柳阳平的表现依然不尽人意，何修一觉得退圈前的自己好像是一个技巧不错的演奏者，如机器般毫无分差地呈现出乐谱内容，而现在呢，却更加地贴近了真正的艺术家，一边依然保有他自己的控制，一边开始任由音符顺从他的意识自我流淌，无需刻意做任何事，对角色的理解表演便行云流水般地倾泻而出了。在柳阳亭眼中，何修义每一次举手每一次投足都能吸引众人目光，并将自己挤到观众视野外面。那个人像一座磨坊，能将周围一切全部压得粉碎。何修义的演技简直像是一片黑云，挤压翻滚，气势磅礴笼罩在他头顶，分外可怕。偶尔他十分努力时，可以见到短短的一方天，然而那天很快又被黑云遮盖。他甚至怀疑何修义是故意为之，每次看见自己稍微进入状态便更深地投入到表演中。在主导观众的眼中，他自己在黑云的遮盖下浑身被蒙上了一片黑色阴影，不像实体，仿佛只有虚像，连存在这件事都变得不可捉摸了。以前明明不是这样，何修义得最佳男配那部电影，柳阳亭也从头至尾仔细看过，其实心里大不服气。在他心中，何修义不过是运气好碰上小年，没有什么得力的竞争者，演技其实也就那样，毛病有一大堆，连他都能讲出一二三四来。至于观众，说何修义演技好的怕是电影看得太少了，出个好一点的便惊为天人了。还有些事业粉跟风吹吹逼鼓，至于家族也没多强，何修义与左然对戏时，与谢小溪对戏时差距极大，好像只有左然可以激发演技，谢小溪就不行。什么时候何修义进化到了这个地步了？为何能在一年之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他想不服都做不到了。忽然之间，柳阳亭没有此前那么嫉妒了，因为何修义的演技实在是太出色了，自己达不到。嫉妒这个东西呢，绝不会发生在差距过大的两个人中间。普通人并不会嫉妒国家总统、世界首富，他们只会嫉妒那些原本与自己很相似却因机缘巧合得到名利的人，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觉得对方配不上。这一天齐鹿剧组拍摄抓阄那段剧情，那个决定兄弟二人命运的赌其实像个玩笑一样，他们只是从作业本上撕下了两张白纸，并在其中一张写着上学，而后折好白纸放在母亲的一个药盒里晃了几晃，再倒出来便开赌了。柳阳亭在桌前依照剧本上面写的深深吸了一大口气，而后一把打开字条，瞧见上学二字，激动的一捶桌一跺地，将憋在胸口的气全部吐出去，眼眸中闪烁出对未来的期望。至于何修义的表现，则是垂眸看着两张字条，几次伸手却又缩回，最后十分怯懦的道， 你年纪小，你先挑吧。 并且在柳阳亭抽走纸条之后，拿起剩下一张，指尖微微发抖，一折一折慢慢展开手中白纸，似乎既希望又不希望见到结果。在柳阳亭捶桌跺地之时，何修一打开白纸，发现果然为空，又翻到背面看了一看，还是空的。于是何修义呆坐了大约有5秒钟，讲了一句恭喜恭喜，平静地站起来回到宅子里屋。只是平静的水波下暗潮汹涌。毒蛇楚岛又叫， 哎，杨婷不行啊，修义你来演一遍吧。 嗯。 何修义答应了，再次化身为柳杨婷的角色弟弟。何修义也深深吸了一大口气，手指尖在两张纸条之间游移不定，这一秒想拿这张，下一秒想拿那张，无法决定。最后终于是一咬牙一狠心，捡起一张，一把打开字条，瞧见上学二字，激动的一捶桌一跺地，然而马上他便制止了他自己，凝望着空空如也的对面，对并不存在的哥哥说道， 哥哥。 为了不刺痛双胞胎哥哥，他压抑着兴奋，面容有点扭曲，可是那终究也只是胜者对弱者的高高在上的怜悯罢了。最后何修一抬起头，仿佛在注视着哥哥离开，几次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有讲。在这一段中，何修一在剧本之外添加了2小段内容，是一把打开字条之前他添加了犹豫不决，因为一个18岁的孩子站在天堂地狱的交叉路口时一定会有怯懦。一把打开字条应当是被凌迟许久之后求个痛快。第二段是激动的一捶桌一跺地之后他选择了压抑。弟弟不会忽略哥哥，他一定想安慰，但是那安慰之刺目仿佛阳光照射在碧海中的金波。人都是一个个的个体，没谁真能替谁分担，双胞胎兄弟也不行。因此弟弟试了一下之后便放弃了。 杨婷会吗？ 好的。 不过再次柳杨婷无论如何也通过不了，有些东西越是渴望越是强求不得，内心焦灼宛如火山一般熊熊燃烧，渐渐蔓延到了内心深处每个角落。柳阳亭十分拘谨，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总也放不开，体力飞速流逝，更加支撑不住。 为什么要受这种折磨呢？ 此前拍电视剧都很轻松，自己在小鲜肉当中演技不错，总是压制那些小花，很少 NG， 剧组也都将他供着。家族之前那个剧组准备了3-4个替身，还说不愿背词可以不背，不愿出外景可以不出，反正还有后期。有次戏服有件外衣是绿色的，抠想抠不下来，说好的内景忽然改成了外景，策划道歉许久。如今人气下滑，砸钱进组，待遇竟是变了许多，而且等到齐录播出估计还要被炒。柳阳亭自己也觉得单论演技与何修义无法相提并论，网上倒是若是再来一波群嘲就完蛋了，他原本最大的长处便是演技，若连这个标签都被彻底撕去可怎么办呢？何修义简直像是一个强光源，将他全部的缺点暴露于世人前。在那种演技下，对戏的人任何一点瑕疵都仿佛是雪滴中的一块黑岩。平时并不显眼，可在一片肃静当中却是十分夺目。他想握手言和，在观众前秀秀恩爱，显得过去一切都是误会，重整旗鼓，提升人气。可是如果演技被嘲就十分不值了。柳阳亭很懊恼， 因为何秀义的演技一年之前还没这样。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公开秀恩爱，搂搂肩膀，拉拉胳膊，何秀义不至于公开两人不和。何秀义是一个热爱演戏的人，应当不会希望观众因为二人不和的传闻而戴着有色眼镜观看他阐释的兄弟情深。若是当时媒体认了，过后自然也不好再提，家族的事也就翻篇了。然而现在柳阳亭又不大肯定了，何修义这个人实在非常诡异，根本不能用常理去推测。假如误会一场，冰释前嫌，戏码没成，那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柳阳亭后悔了。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顾晨。